喂，哥仔，搞紧咩啊？ 喂，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？ 咩玉敏喺边啊？ 咩啊？今日25号啦嘛，我揾紧玉敏石马购物车喺边度啊？ 吓咩？唔系1号先交嘅咩？ 你唔系唔知啊？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。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，又或者有波踢，嗰日先交，可能蚀咗1集噶。 哦，原来咁嘅新玩法。喂，又系月尾，喂，借部电脑嚟，等我自己交月费先。 唉，冇问题，攞去。 各位观众、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、收听《玉敏踢爆之说文解字》。今日的主题是犬儒。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的副院长李寻简教授，借住戊戌变法和北京大学建校120年，以及纪念前校长蔡元培的机会呢，3月22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，题目是挺直脊梁拒做犬儒，就被指是影射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人大顺利连任，而且任期又没有限制，可以一直连任，就有如皇帝登基。那这篇文章呢就迅速被和谐，学院更加好似怀疑呢被秋后算账。不仅这个所谓公众号被关闭，三位教师辞职，校内的学生呢亦都被逐一要求删除已经转发的文章。李寻简教授拒做犬儒，要做挺直脊梁的知识分子。什么是犬儒呢？犬儒主义呢是一种源于古希腊犬儒学派学者主张的一个哲学思潮。这一派呢、那个本意呢就是说人不应该被一切世俗的事物，包括宗教、礼节、惯常的衣食住行方面这些习俗所束缚，就提倡对道德的无限追求，同时呢又要过着简朴而非物质的生活。但是到了当代呢，犬儒主义呢就被定义为一种对伦理和社会风俗采取不信任的态度，不相信别人的义正辞严，不相信有所谓正义的呼喊，他们甚至不相信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他们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。仔细阅读李寻简教授挺直脊梁拒做犬儒的文章，我们就知道在中共极权统治底下，中国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真是祸国殃民。李寻简教授的文章是这样讲的，他说上古就有在指鹿为马的当口曲意奉承、绝勇骰子的臣子，当代有割末若这样满腹诗书的长头草，更可怕的是像经过加州理工学院最良好科学训练的钱学森，也连篇累续地在报纸上为某产十几万斤这样尽人皆知、笑掉大牙的谎言摇旗呐喊，这样的犬儒和无耻何以盛行？除了人性中固有的懦弱和卑微，社会几千年来对感言者的持续绞杀当属首要原因。从文字狱到株连十族，当敢于一世之恶恶的人被消灭的时候，负淘汰的结果自然剩下的是千世之落落。在这种千年严酷的条件下，人们甚至被剥夺了保持沉默的权利，而被强迫加入谄媚奉承的大合唱。不过在漫长的历史中，总有火种缓缓强地燃烧。在北大，蔡元培、马仁初、胡适、林超承载着北大人的傲骨、公民的尊严，我们即使做不到振臂一呼以不为奇，与懦弱卑微做不妥协的抗争，也至少做到不出卖人的起码尊严和思想独立。多谢各位收睇收听本节目，下集再见。